世界，热烈相遇又凄然离别，梦被影万千，眼泪安静宣泄，抱紧回忆升华后凋谢，孤独像是一道伤口反复煎熬，当思念开始决定后知后觉，你是生命不了解的一切，陪伴我度过漫长夜，太晚领悟爱情昂贵的注解，明明在乎却以为妥协，

是否已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怎样换个光，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又要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残则了然，我是否还会为你再像星星月亮？在世间万变，看你爱上是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一定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已经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有了大肚腩，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样，我是否还会为你采摘星星月亮？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是否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两个哑花白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他们。张清芳她以民谣类的曲风出道，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也是90年代的台湾乐坛的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嗓音高昂清亮，具有穿透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这首歌，叫做《眼睛里的湖水》。 眼睛里的湖水，为你的怀疑终于完整波澜， 《相思河畔》原本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民谣，原唱是百代 EMI 的崔萍。1983年陈百强在《偏偏喜欢你》的这张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相思河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蕙翻唱的《相思河畔》。 从你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

心的母爱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黄品源演唱的《泪光闪闪》。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心灵的窗户，很多时候会从别人的眼神还有他的眼睛当中看出他的心思，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泪光闪闪来自眼睛的一种暗示，来听吧。 流星与皎洁的银色天幕，就像你离开时如此的仓促，闪亮的蓝月光倒映水雾，和缓的风吹着想你的心湖。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就不会含泪的微笑。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当我寂寞，当我难过，当你只留下思念，再也没来过。 时候洒在人间的，还是天上的仙女不小心丢了心爱的珍珠项链，万物复苏了，他们被雨洗得一尘不染，显得格外的漂亮。有的时候带有一种这样的心情去欣赏我们大自然的每一个景象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的美好。 We were lovers for the first time,

幻想中那么傻，只是思念我的困扰这么大。灰色天空都看不完了，大雨却带不走你过了。天台的手还有多久才会忘记他的温柔？真的不像他，虽然眼泪还是很想他，哭到自己像个傻瓜，听到自己说不得假。如果自己真的不像他，谁的寂寞明天会消化？和你想象中那么傻，只是思念要怎么打？我真的不像他，还是怀疑我还是像他，后面那些傻的傻瓜，孤独的人傻的可怕。我只是真的很想他，因为我是真的爱过他，疯疯癫癫还是想他，还是不学会潇洒，用力忘记他。 痛不痛？要不要说出来？ Thank you.

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等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想的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只挂着眉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镜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的妈妈开了，一口一口吃了什么。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占满了我。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可挂着泪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镜子标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太多、啊、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占满着我。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但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喜欢听的人一直死忠，不喜欢的人呢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或许就是因为这首歌相对比较小众，才能体现出他们的价值。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了。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时间里，光良各种情感停格放大，让听众触碰到自己隐藏的或遗忘的情感。在音乐里，光良用温暖的声音将伤痛哀愁曾经变成回忆里的美好。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光良的都是你。 谁改变了我的世界，没有方向，没有日夜，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心中默默念，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黎明。 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剑煮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情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容多一些，是全程独有，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啊，这

喜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恋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做你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